不想你，不想你，说不想你是骗你，不爱你，不爱你，不爱你是骗我自己。寂寞的街灯陪着你步步令我远去，心凉的孤灯伴着我默默祝福你。 留念，有生之年。